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三部《云南虫谷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电池，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我哋喺石台度唞咗阵，个个人心里头都系啰啰挛嘅。于是一齐去查看下啲干尸，同埋石台上面嘅铜车铜马。由于啲干尸被蜡包住，肥仔啱先用嚟舔咗半日，都冇舔开层蜡。睇到咁呢，我哋个心都安落啲。如果唔系，以后实听冇人愿意同佢一齐食饭。家阵认真咁睇，发现啲干尸老嘅嫩嘅都有，唔知点解要用咁嘅酷刑。但係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古时候活人殉葬绝对就唔会用热蜡淋落嘅人道。如果佢哋唔系奴隶，就一定系犯咗滔天大罪嘅罪犯。再睇下啲铜人铜马，硬系觉得少咗啲嘢。首先系啲铜人都冇攞器械，马不及鞭，其次系数量唔啱。古人对二三六七九五个数字是极为睇重，尤其是六，皇后贵胄出行至少有36K开道，次一级的是16K， 而这一对铜人马数量都不够30K。最重要的是除了铜马之外，啲铜人腐烂得十分严重，甚至有些地方已经软化了。我曾经看过啲资料，好多汉墓出土嘅青铜器陪葬品，虽然受到空气同水嘅侵蚀，铜器嘅表面都生满铜绿，但系绝对冇呢一啲铜人侵蚀得咁严重。虽然呢一条墓道部分系俾潭水浸咗，但系依度嘅湿度都唔系好紧要，好难理解点解会出现咁嘅现象。我一时都冇咩头水。杨处理个脑就转得快啊，谂咗下就对我讲啦：我哋换个角度谂下就唔难理解啦。我哋先入为主，一直认为呢度系安放献王棺椁嘅地宫，但我哋可能一开始就搞错咗啦。呢度根本就唔系地宫，而系一个为王墓铸造铜人、雕刻石兽嘅加工厂。呢啲铜人腐朽得咁严重，我想可能是铜石合金的比例不啱所导致的。王墓规模巨大，单凭田角的力量是很难起得成的。工程一定大量地使用了周边国家的奴隶，会在里头揀出来教他们一些建筑、雕刻等等的技术。但是这些工匠将配料的比例搞错了，浪费了不少的时间和原料。自古呢，铜石就有六剂的讲法，金有六剂，六分其金而石居一，谓之中鼎之剂；五分其金而石居一，谓之虎歌之剂。虽然同样是铜器，但比例不同，整出来的东西性能就毫不相同了。如果没有六剂的基准，铸造出来的东西就是废品。所以这些犯了错的奴隶就被残酷地处死，杀一儆百，跟住就封埋这个作坊添。我一拍自己的登山头盔就讲了：唉，冇错了，我啱啱想到啊，俾你讲了先添。难怪这里根本就不像是古墓的员工了。不过这里不是，那王墓的墓道又在哪里呢？杨处理就对我讲啦：普天之下，识得分金定月秘术嘅人，冇人叻得过你噶。当然啦，咁都系你自己吹嘅啫。我哋时间唔多啦，今次就要靠你快啲揾个墓道嘅入口啦。所谓分金定月啊，系只有少数摸金教位掌握嘅秘术，佢可以通过分辨形势理气、龙沙月水这些风水元素，然后用罗盘金针确认古墓棺椁摆放的正确位置，不差最多就不会超过一枚金针的直径， 所以就叫做分金订月啦。但系依家实在系有啲为难啦。倘若可以直接用分金订月揾黄埔嘅墓室，我早就揾咗啦。问题罗盘一入松谷就弯咗啦，而且水龙云嘅风水局净系响传说度听过，我嗰本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都只系略略咁提过下，而且书里面写嘅只系后人嘅观点，从侧面分析咗下佢嘅形势布局而已，冇咩详细嘅论述。经过我多年嘅研读，我判断早传嘅呢一本残卷创作嘅年代应该系晚清年间，理论嘅基础系唐代嘅风水星位学说，但系松谷里头嘅水龙运系属于上古风水学里头嘅先月，后世嘅风水大师多数都认为世间并冇咁样嘅先月，所以我识得嘅风水秘术响呢度嘅作用就唔大啦。想要盗墓，首先就要揾墓，但有啲帝陵王墓千百年来都响嗰度，一直冇俾盗掘，主要呢系有两方面嘅原因。第一呢，系自古以嚟啊，盗掘帝陵咁样嘅超大型古墓，多数都系军阀或者系农民军，嗰啲帝陵都系开山凿岭，深藏地下，好难发掘嘅，唔系挖下土啊，搬下石咁简单嘅，那个工程量啊，同响大山里头开条隧道出嚟差唔多嘅啫，而且咁仲系响能够挖出墓道嘅前提下，如果揾唔到墓道，就算将个山挖走咗一半啊，都未必能够揾到墓门。见过真正大山嘅人都应该知道，山脉同山坡系有几咁大嘅差别。第二呢，帝陵系冇脚嘅，永远都只系响一个地方度埋住，即使唔系大队人马发掘，呢一批人挖唔到，仲有下一批人挖个十年二十年啦，帝陵再坚固啊，都隐蔽唔到，顶唔住呢啲盗墓贼噶，迟早都会俾人掘开。但系识得分金定月嘅人都知道地脉纵横，祖脉嘅重要分支会影响大自然嘅格局同平衡，所以啊，佢哋唔肯轻易去倒嗰啲修建响重要龙脉上面嘅帝陵，避免破咗大风水，导致世间有大灾难发生。响献王墓里头，我冇办法直接确认棺椁嘅位置，只好用最原始嘅办法，亦即系军阀或者农民军嘅手段嚟揾墓道。帝陵墓道里头一重接一重嘅千斤大石门，就系用嚟对付呢个办法嘅。因为只要揾到墓道，就可以顺藤摸瓜揾到墓门同埋墓室。但系我发现呢个被坠机撞穿嘅山体缺口里头，竟然唔系墓道。咁墓道究竟会向边呢？虽然知道墓道肯定就响呢个山谷里头，唔会超出凌云天宫之下嘅一里范围，但系响呢一个四面都系绝壁嘅绿色大漏斗里头，任凭我哋三个点揾啊，恐怕十年都未必揾得到。我突然灵机一动，谂到咗一个地方，我即刻对杨处理讲啦：水眼啊，就系嗰个黑色嘅大漩涡，我谂嗰度最有可能就系安放献王尸骨嘅地方啦。最有可能被忽视嘅就系嗰度，地宫一定系响山体里头，但系入口就系好似鬼洞咁嘅水眼度啊！杨雪莉碌大双眼啊问啦：你系讲水眼下边有棺椁？你最好讲清楚啲，你呢个判断有几成把握啊？嗰度嘅潜流同埋暗涌非常危险，我哋有冇必要冒呢个险呢？我对杨处理讲啦，即使献王嘅棺椁唔系响水眼度，嗰度都应该系墓道嘅入口，我至少有七成嘅把握系啱嘅。今次孤注一掷，要搏翻铺啦。不过我哋三个虽然都熟悉水性，但我已经领教过嗰个水眼嘅厉害，即使系咁冒十成嘅风险啊，都唔系咁易落到去噶。 杨处理睇咗周围嘅同仁就讲啦：，我有个办法可以安全啲。依家我哋仲有三条粗嘅加固长绳，一条就可以足以承受我哋三个嘅重量。为咗确保安全，我哋可以分三个地方固定，即使系断咗一条，仲有另外两条。我哋喺潭底度拖住只铜马，咁就冇咁容易俾暗流卷走。咁样入去水眼度，搞完再出翻嚟，我睇都唔系冇可能嘅。我就对肥仔同杨处理讲啦：，一于系咁话啦，等肥仔带罪立功，等佢第一个去塞水眼啦。燕王嘅官角有好大可能就喺潭底嘅水眼里头。我记得啱啱跌落潭底嘅时候，见到条大石梁，仲以为系修建王墓嗰阵时候跌落去嘅石料。依家谂真下，话唔系嗰条真系墓道嘅石顶啊！我哋分头准备，将三条最粗嘅长绳分别固定喺水底嗰架重型嘅轰炸机嘅残骸上面。冇咩比呢一架空中堡垒嘅遗骸更加适合用嚟固定啦。佢唔单止重啊，而体型庞大，远远超过水眼嘅直径同埋吸力。然后我哋搬喐啲铜马，啲铜马都十分沉重啊。好在依度嘅地形呢系个斜坡，我哋三个用尽全力，终于将只铜马推咗入水，再将个潜水袋上边嘅充气气囊固定喺个铜马嘅肚度。咁喺水眼度翻嚟嘅时候，可以利用到气囊嘅浮力，抵消一啲漩涡嘅巨大吸力。从破洞出嚟嘅时候，外边依然系黑云压空，星月无光。日头潭壁上嘅古木重生，藤蔓缠绕，大瀑布飞珠倒玉，银沫翻涌，玉莲挂壁峰嘅神秘景色，依家全部都睇唔到啦。瀑布群巨大嘅水流声，就好似系一只怪兽匿响黑暗里头咆哮，使人感觉心惊动魄。我哋三个踩住水浮到潭里头，我对肥仔同杨处理讲啦：嗱，得唔得就睇今晚啦，一定要注意，唔好俾铜马跌落水眼度。如果唔系，我哋就再都上唔翻嚟噶啦。杨处理就讲啦：水性无常，水下边嘅嘢好难预测。如果喺漩涡度入唔到雾道，咁就唔好夹硬嚟，先褪翻转头再谂计啦。我对杨处理讲啦：冇错，留得青山在，哪怕冇柴烧啊。不过天时一过，恐怕就再都冇机会入去啦。我哋今日一定要全力以赴，如果出尽全力都唔得，咁啊真系天意啦。讲完，我用手哼咗下自己嘅登山头盔，着翻眼战术射灯，拉低潜水镜，戴翻个氧气罩，做咗个下潜嘅手势，自己就先沉咗落潭底啦。杨处理同肥仔都跟住嚟，我哋三个喺水底揾到只铜马，仲有绑喺上边嘅绳，将颈度嘅安全锁绑晒喺上边，跟住绑埋飞机嘅三重保险。我举起潜水探灯，用强烈嘅光速向四周围一扫，发现喺潭边根本睇唔到潭中间嘅黑色漩涡。依家上下左右全部都系一片漆黑，但系潭底嘅地形我就已经好熟啦。我先去到轰炸机嘅机身度，巨大嘅暗绿色机身就系一个大型嘅路标。机尾对住嘅方向就系嗰个神秘嘅水眼，机尾同水眼中间仲有条青石连住，沿住潭底嘅记号，即使系能见度再差，都可以揾啱方位嘅。喺水下边冇办法用言语交谈，只好用手语沟通。我哋使用嘅手语名叫做海豹，并唔系世界通用嘅德式手语。咁主要系因为美国海军嘅手语更加简便易懂，学起身好快。我对杨处理同肥仔两个指咗下部重型轰炸机， 向住十点方向做咗个切入嘅手势。肥仔嘴边升起咗一串串嘅水泡，对住我点咗个头。杨雪莉都会意啦，即刻将铜马上边嘅气囊浮标解开，浮翻个气囊出水。咁样呢，即使中途用晒啲氧气，或者系氧气瓶出咗问题，我哋都可以借住浮标连接嘅气管暂时换气。大约一分钟之后，气囊已经充咗大约三分之一嘅空气，减轻咗啲铜马嘅重量。我哋响水底推住只铜马，不断咁向潭底嘅漩涡靠近。我哋经过嘅地方，潭底嘅泥藻都浮晒起身，响水里边飘嚟飘去。原本黑麻麻嘅水底，依家嘅能见度就更加低啦。我感觉脚下边嘅泥藻并唔系好厚，下边好实净嘅，好似都系啲平整嘅大石。睇嚟献王嘅墓穴果然系隐藏响潭底度啊！我心里边对揾啱地方又多咗几分把握啦。行行下，位置稍微靠前嘅杨雪莉停咗落嚟，左手握拳，手踭向下一压。这个是停止的信号，我和肥仔即刻停低，不再推着铜马了。杨雪莉拧翻转头，不停地做手势。我都察觉到了，水底开始出现潜流，看来我们已经到了水眼的边缘。按事先定好的方案，我对肥仔做了个手势，伸出双指，反指自己的双眼，然后指向肥仔。意思就是呢，你在前边，我们掩护你。肥仔做了个 OK 的手势，跟住就移到铜马的前边。由于肥仔的吨位大，所以他在前边可以确保只铜马不会被漩涡卷入去。有这一只沉重的青铜马，加上我们三个黐在一起，我们就不会这么容易被漩涡卷起的水流所带动。但是仍然觉得啊，潜流的吸力越来越大，等到差不多去到漩涡边的时候，已经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了。只铜马并不是整只铸造出来的，而是几个部分分别铸好之后再合起身的。不知这样下去会不会被水流切散呢？我即刻抬起只手，张开五只手指画了个圈，揸埋拳头，对杨雪莉同肥仔做咗个迅速靠拢嘅手势，三个人一个沉重嘅背囊，加埋只青铜马嘅重量，总重量接近1000斤，咁先至慢慢稳住咗重心。我慢慢开安全锁，将长绳一厘米一厘米咁逐渐放出去。肥仔攞咗两个冷烟火出嚟，响登山头盔上边一敲，嘶一声。即刻在水里头冒了烟和冷火花出来。等两个冷烟火在手上烧了一阵间，然后一松手，两团亮光即刻被卷入漩涡里头。我在铜马后面看不到冷烟火在漩涡里头是怎样的。只见肥仔拧翻转头，将右手平伸遮住眉骨，又指了下面的漩涡。最后竖起大拇指，意思呢就是啊，见到了，就在下面呢。我用力定住个身，分别指咗杨雪莉同肥仔，拍咗自己嘅登山头盔，意思呢是注意安全。然后我哋三个出力咁揽住只铜马，借住漩涡嘅吸力慢慢咁沉咗落去。好彩有只铜马，如果只是得人落去，实被啲水流卷到头晕眼花。啱啱落到漩涡，杨雪莉即刻拉喐充气绳，将个气囊充满气，费事吸力太强直接被卷咗入去。如果话潭底好似个大镬，咁中间个水眼就好似系镬底度穿咗个窿咁，就连波塞冬之源咁样嘅潜水探照灯，这些咁先进的水底照明设备，它的光线在水眼度都好像是条火柴枝咁细。 能见度急剧下降，就如同置身在恐怖的鬼洞道，被恶鬼拖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。好在抱实只青铜马，仲感觉到一种沉稳的重量，心跳才逐渐平静翻落嚟。肥仔最先睇到墓道嘅入口，入口并唔系响漩涡里头，而系响漩涡嘅边缘，几乎贴住潭底，上面有条石条遮住。但如果唔系入到水眼度，根本系冇办法睇得到嘅。我见已经揾到墓道啦，即刻叫肥仔同杨雪莉一齐发力，等我哋一齐脱离漩涡嘅中心，挣扎住咁游去墓道里头。墓道里头并冇石门，里面都系漆黑冰冷嘅潭水。一入墓道，睇到呢一条青石墓道入口嘅大石系反斜面收缩排列嘅，丝毫都唔受一米外嘅水眼影响，一啲都感觉唔到暗流嘅吸力。虽然系咁啊，我哋依然唔敢怠慢，又向墓道里头游咗二十几米，咁样先至停低。正话全力应付水眼嘅漩涡，都冇时间惊。而家谂翻转头，头先任何一个细微环节稍有差池啊，依家就已经变咗潭底嘅冤魂啦。不过总算都系揾到咗条墓道，冇咁大嘅风险，总算都系值得啦。我哋解开身上嘅绳，响被水淹没咗嘅墓道里头继续向前游。一边游，我哋一边四周围睇，只见呢一条墓道都算几阔几平，两边嘅墓壁同地下都系好大嘅石砖，只有头顶系大青石条。墓壁冇壁画同埋铭文，甚至连镇墓嘅造像都冇。最奇怪嘅系冇门，睇嚟啊，我哋连炸药都唔使用啦。但系我即刻就明啦。呢度绝对是可以去到王墓的员工，因为献王沉迷修仙长生之术，所以他认为死后是可以登天的，而且自信这座王墓不会有外人入到来，所以墓道连石门都没整。对于盗墓贼来讲呢，石门确实是最蠢的东西，有没有石门其实是没什么大的区别，有的话只不过是浪费多些力和时间来打开它而已。这个墓道又窄又长，向里面游了很久，始终都还是在水下边。我对肥仔和杨柱来做了个继续向前的手势，从这里的地形和规模来判断，放官国名气的员工应该就没几远了。果然向前再游了几十米，前面出现了一条石坡，墓道亦变得比之前阔了好几倍。我们顺着石坡向上，好快就出了水面。一出水，即刻就见到墓道石坡的尽头耸立着一道青灰色的石门。我抹了下面上的水，觉得非常惊喜，就讲了，总算都到步了。我们恨不得即刻就撞门入去。肥仔指住大石门就讲啦， 啊，老虎啊，你睇下嗰度，大门上面点解仲有个细门嘅？ 系啦，咁系点解呢？唔通系个机关？各位想知道嘅话，就听我下次继续讲。